笑泪水，明就是好。烛火跳动着思绪，雨带着寂寞淅淅沥沥，是否在今夜你能够听见我站在窗前，你拿着过去，风中的百合掉落了片片晶莹，一路你离开时留下的泪滴，总是怕岁月在我的脑海模糊你的容颜，最后来不及。